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怎么样，年过完了吧？大家都上班了吧？没问题，有乐享生活陪您一起。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生活新词儿。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个新词儿啊，叫做孝单身。到底孝单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过年的时候被逼婚，但如何来面对这个逼婚呢？我们一定要笑着来面对。今天就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孝单身。其实过年的时候呢，咱们家里面的亲戚一定会追着问，哎，怎么还不结婚呢？哎，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啊？哎，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给大家支一招啊，咱们千万不能够再这样被动了，要主动的出击。怎么说呢？比如说，阿姨，您孩子期末考试怎么样啊？班里第几名啊？年级第几名啊？哎，阿姨，您市中心买房了吗？叔叔，今年您效益还不错啊，每年都要体检啊，不然有病的话呢，小病容易变大病。还有就是，这句特别损，我觉得，就是说，哎，我爷爷活到了100岁，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来不管别人的闲事儿。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说，我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本来呢是有男朋友的，可是后来卸了妆之后啊就没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网友们给的支的一些招啊。到底如何来笑着面对这些家里面的逼婚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网友也发来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叫做钱嘉诚的这个网友啊，他说，过年在家，妈妈问我今天去不去约会，我说还没选好跟哪一个，后来我妈又来了一句，妈就喜欢你这一点，没有人追还能吹。还有一个特别损的啊，这个叫做路边的怪叔叔的说，您家孩子期末考试多少分啊？您年终奖拿了多少啊？哎呀，您皱纹怎么多了这么多啊？哦，原来是操闲心操的呀。还有一个网友董四叔叔说，叔叔，我25，单身 IT 男，每过年回家总要被家人问起来，你女朋友呢？我各种解释，就越解释越麻烦。今年别人问我女朋友怎么没来，我想了一个最好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春运她没买到火车票。结果呢，就再也没有人追问了。哎，这个很机智啊。 还有一个网友说，每次家里面人问我，我都会很机智的回答，我已经有对象了，只不过呢，我在等他离婚。然后呢，一群亲戚都在劝我说分手吧，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这也是一个很机智的方法啊。网友程小蛋说，刘恺威比杨幂大12岁，周杰伦比昆凌大14岁，吴奇隆比刘诗诗大17岁。按照这个年龄计算，我的另外一半可能还在上幼儿园，或者是还没出生，那我再等等他。网友98年的小姐姐说，太爱惜自己，不放心把自己交给别人。还有一个网友说，做人真的很不容易，18岁之前问成绩，18岁之后问对象，有了对象问孩子，有了孩子问孩子成绩，孩子18岁以后再问孩子对象。之前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流行语叫做人间不拆，你说都这么辛苦了，大家为什么还要互相折腾，大过年的好好吃个饭打个牌不好吗？哎，有一个网友还做了一副对联啊，特别搞笑啊。这个对联呢是：上联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联是：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吧？横批是：呵呵呵呵。还有一个应对的一个对联啊，这样来回答：上联是这个嘛，呵呵呵呵呵；下联那什么，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您吃菜。这个也挺逗的哈。其实呢，到底如何来应付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呢？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办法，也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水。那到底如何呢？其实咱们不管怎么讲，也已经逃过了春节这一劫，马上就要工作了，我们还是收收心，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希望这一年呢可以挣更多的钱，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的成就，我觉得这样的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再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关于厨房的话题啊。今天我们的家装部分呢，将会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厨房到底应该怎么来设计才是最好的，而且是什么样的厨房设计是最符合咱们中国人的需求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Don't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厨房应当来如何装修，如何来装修才是最好的，而且什么样的厨房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需求。接下来咱们就来一点一点来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开放式的厨房并不适合常做饭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很多现在这个大家年轻人都会买一些小户型啊，还有很多人觉得把这个厨房空间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会显得这个客厅要大一些。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厨房是家中的一个工作区域，而餐厅呢是休闲区域。建议各位把这个厨房一定要还是单独分隔一下，不要做成这种开放式厨房。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做饭的人会不想吃饭呢？因为闻了做饭的味道之后会增加您的饱腹感。在开放式的厨房吃饭，很多人都不会吃得特别香。但是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要减肥吗？很多爱美的女士不是怕胖吗？那您就在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做饭，做完饭之后您基本上已经有半饱了，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减少您这个吃饭的量啊。另外呢，虽然这个现在的这个抽油烟机的马力变得很大，但是呢还是要看一下您家的一个烟道的状况啊。如果烟道状况不好的话，这个光有烟机是不够的。另外呢，是虽然咱们有烟机，但是这个厨房的窗户它只要是吹一点风，这个烟气啊就会满屋子都在飘。而且呢，像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空气炸锅、电炸锅还有蒸笼的烟气，能够确保都被吸走吗？所以说如果这个您家里面做不到以上几点的话，就最好不要选择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如果您认为这个互动感和敞开开放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特别喜欢的话，您也可以设立一个上菜的窗口，弄一个这个磨砂的玻璃门，把厨房跟客厅的区域去隔开，这样的话还是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另外有人就是在问啊，这个厨房内的这个中岛适不适合咱们的家庭。其实这现在这个很多这个中岛式的厨房呢很流行。所谓中岛式厨房，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理解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您在这个厨房的区域中间的这个部分放置一张类似于桌子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呢，它有这个洗手池，有这个灶具，您可以在这个桌子上来进行炒菜。或者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这个厨房的一个墙边，然后延伸出来一个长方形的桌子，这个桌子上面呢也可以摆上您的这个灶具，还有您这个洗手池，而在这个灶具的上方呢，就是一个中岛式的一个吸油烟机。这样的厨房呢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呢也很流行，但是其实中岛式的厨房它很不实用，因为它本身就属于开放式厨房的一个范畴之内。而且呢，这个中岛式的厨房会把你的这个屋子里面的一些排线呢所打得很乱，而你的这个地插也要重新来进行设计。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中岛式油烟机虽然好看，但是价格特别的贵，而且呢品牌也不多。如果您家的厨房很大，您想做成这个中岛式的厨房啊，其实还不如把这个厨房的台面加宽，从60厘米加宽厚度到80厘米，这样呢可以更加有效的去节省您的空间，而且也可以使得您的这个厨房的空间更加的看起来宽敞一些。另外呢，就是要按照您的这个 动线来设计您的厨房。首先这个烹饪流程呢，就是咱们从冰箱这个储物空间拿出来您的这个食材，再到这个台面进行一个预处理，接下来呢到水槽里面进行清洗，清洗之后呢再到台面上进行这个切菜和配菜，最后呢再上灶台去进行烹饪，烹饪之后呢再拿到台面上，就是这个我们吃饭的这个桌面上啊，总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当然呢我们这个清洁流程呢是台面、水槽、台面还有这个碗柜、锅柜，另外呢还要考虑一下这个左撇子和右撇子，因为这两个线路是完全相反，所以呢一定要按照您这个烹饪的流程还有您这个清洁的流程来设计您的这个厨房的动线啊，就是您到时候您这些插板啊怎么样放啊，您这些柜子呀怎么样设计，都要根据这个流程来进行设计。另外第四呢，这个厨房的照明顶灯啊，它只是一个辅助的照明灯，而正对这个操作台的柜下照明灯才是主要的灯具。您一定要跟这个电工师傅说好，让他预留好这个电路。比如说为什么要提到咱们说这个操作台的这个灯是主要的照明灯呢？因为您想一想，咱们这个顶灯其实在您在进行切菜的时候或者炒菜的时候，顶灯呢恰恰会因为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形成一个阴影，让您看不清这个锅里面的菜。如果您这个照明灯，就是这个操作台柜下照明灯如果很亮的话呢，就可以让您很清晰的看清楚这个比如菜切的怎么样啊，炒的如何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这个主要照明灯呢是这个操作台下面的一个柜面灯。另外呢在这个窗户附近啊要留下来台面和水槽，在这个窗户前面留下工作台面，为的是方便这个照相，因为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做菜的时候拍下来一些好看的照片，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才有很好的自然光，才可以拍出来好看的类型。当然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靠近窗户的这个地方呢是为了可以保持这个水槽的通风和这个干燥，另外这个日照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杀菌，可以有效的保持您的这个水槽的清爽。还有呢咱们要推荐一些这个厨房的一些清洁电器，其实这个清洁电器呢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处理机大概在这个1000块钱左右啊，您可以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牌子，可以把一些这个湿的垃圾，比如像骨头啊、菜渣呀、还有果皮啊打碎冲入这个下水道，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省事儿，另外一方面这个干垃圾呢也可以好几天不倒都可以。另外还有这个洗碗机，还有这个即热式的这个热水龙头。其实这个洗碗机咱们也听了很多年了哈，那到底为什么说这个洗碗机我们值得推荐呢？因为洗碗机其实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的这个碗进行消毒跟杀菌，而且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就因为有了洗碗机之后呢避免很多到底谁来洗碗这样的一些争吵啊。另外如果您家里面这个热水的用量并不多的话，特别是南方地区啊，可以买一个这个即热式的水龙头。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厂家其实比较多，但很多都是一些山寨的厂家，质量不太好，建议您一定要选购一个大品牌。另外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充电吸尘器，这个东西其实很便宜啊，大概才100块钱左右，您可以随手的吸一下脏东西的渣渣，比如说像这个面粉渣呀或者菜渣呀，您都可以拿这个东西随手的一吸，就比较好清理好打理，而且呢建议您买一个无线的最好，这样的话方便您进行使用。在水槽和水槽附近呢，我们应该预留一些什么样的空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插座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接着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笑与你的脸，我占有过你的爱与你的脸，我也发觉缘分曾来过了，就在伸手那么远，我笑一笑计一计再算一算，我也赞叹奇妙如看到 你，我需要有记忆吗？欠缺了你，我今世会发光吗？可以确信又当浮华世界，就为想救那一下。你记得吗？那一秒你记得吗？那次与你和到天庭下，看过作丽晚霞，那日你我老掉了牙，还是有个最完美印象留下。从没旅行没票价，与你我远赴上榻，浮游在无限宇宙，总算逃过你的手，银河上华丽邂逅，依各自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是个

且还有这个像比如说小厨宝，还有这个水龙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时候呢，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还有这个垃圾处理器，刚才咱们刚刚提到啊，您都可以在这个水槽的下方给它放下来。当然如果您还有空间的话呢，就可以预留出来，因为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大袋的面粉啊，或者是您需要的一些东西，将来都可以放在这里。另外呢，就是这个插座也一定要预留好，因为在这个水槽附近您可能会装一些净水器或者是洗碗机这样的一些东西，一定要记得不要因为它是水槽就不留这个插座，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留下这个插座，要不然将来你想装的时候就特别的麻烦。还有在厨房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安排好足够量的这个插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东西很多，特别是厨房有很多用电的一些电器，如果插座不够的话，您做饭的时候肯定会影响您的这个使用。而且呢，如果您东西比较多，就一定要使用这个四平方的一个电线啊，因为2.5平方的这个电线呢是完全不够的。比如咱们就来算一算啊，围绕着咱们这个厨房的台面附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电器。首先这个咖啡爱好者肯定会有这个咖啡机或者磨豆机，然后这个烘焙爱好者肯定会有这个烤箱或者是厨师机，在这个果汁爱好者呢肯定就会弄一些什么榨汁机啊搅拌机之类的，而且家里面如果有孩子的话一定会有一些辅食机，还有一些蒸笼来进行消毒。另外呢，如果有老人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些搅拌机啊煎药机，或者是您自己比较喜欢自己做或者是有一些养生的爱好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面包机、早餐机，还有电饼铛、豆浆机、电蒸笼，还有电炖锅等等。而这些东西呢，如果您在进行使用的时候没有足够多的插板，每次都要拔下来一个再去插，这样就很复杂也很麻烦，所以呢适合就是要多留一些这个插座，这样的话您到最后将来需要用的时候才不至于去接那些插线。因为接上插线之后呢，它一是容易漏电不太好，二是它也影响这个美观，对吧。另外呢，在冰箱、还有这个微波炉、还有电饭煲、还有这个电水壶，这些是每个家里面都不会缺少的，所以这些插座也一定要去预留出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桶的位置啊，这个垃圾桶的位置一定要接近这个操作台跟水槽，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位置才会更加的方便您去丢这个垃圾。比如说您可以把这个垃圾呢放在这个橱柜的内部，拉开这个门之后您就可以丢这个垃圾，比如说就是这个洗手池的下方啊，您就可以做一个内藏的一个垃圾桶。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不太习惯，如果不习惯的话也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不要门，在台面下面呢我们就放一个空置的一个储物格，直接放上一个垃圾桶，我觉得这样的话也很方便，对不对？每次我们洗完东西之后啊，直接随手往下面一放，然后呢等垃圾很多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给直接拿出来丢掉，这样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垃圾桶的位置设计啊。另外呢我们还要预留一个活动的一个厨房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拉出来做这个桌子。比如说在家里面吃烤肉或者吃火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预留一个活动的厨房台啊，我们可以在厨房里面来进行这个火锅的活动。提到这儿呢，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经验，就是我们家也是那个厨房面积很小，当时呢我们想要吃火锅，一堆人吃火锅就觉得在客厅吃肯定满屋子都是这个火锅味也散不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觉得没办法，只有在厨房来吃，我们就拿了一个很简易的一个面板一样的东西放在厨房，结果吃的时候开着烟机还是满厨房的这个火锅味。不过亏的是我们这样做了，如果在客厅吃的话，那个味道可能更多的时候都去散不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预留一个厨房的活动的这个厨房台，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拿来，比如说吃火锅也好，烤肉也好，或者是过年咱们包饺子呀，或者是咱们炸一些东西太多的时候摆不下，也可以去往那上面来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厨房才最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现代的需求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来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想念伴着天空蓝，晨光倒向晚，旅行相册的里面，有人笑得多疯癫。 口袋中的明信片，贴着心月暖，手心甜蜜的指环，我忐忑的不安。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 把绚烂变平凡。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呢，这个现代的这个厨房装修设计啊，很多的都用于一些欧美的家庭或者欧美风格的装修，包括一些日韩风格的这个厨房装修啊，同样也不太适合咱们这个油烟很重的国内的一个烹饪环境。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现代厨房才能符合咱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用起来又便捷又舒适，而且便于清理呢？有哪些出色的这个设计应当让我们来考量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首先咱们中国厨房的这个现状啊，可以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厨房的现状是第一就是空间小。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咱们这个大家的这个房子啊，无论是您的这个新楼盘也好，还是老的小区也好，基本上这个厨房面积都不是很大。另外呢，就是这个油烟也很重，而且这个清洁度也不够高，特别是咱们这个东西收纳的感觉有一些凌乱，所以说咱们这个厨房呢，一直都是一个家里面的这个脏乱差的一个重灾区，可以这样来讲。那么如何在设计厨房的时候，我们把这一点给它回避掉呢？我们就要关注到很多细节，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是女主人做菜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一下女主人的身高了，因为她这个身高不同，她的这个灶台高度其实也不同，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这个身高是1.5米的话，那就80厘米高的灶台就合适；如果身高是1.55米的话，那就是82.5厘米的灶台会比较合适；如果身高是1.6米的话呢，那就是85厘米的比较合适；如果是1.65米的话呢，就是87.5厘米比较合适；如果是1.7米的话呢，那就90厘米的会比较合适啊。一定要根据您的这个身高来进行这个灶台的这个高低的一个选择。另外，像这个厨房的吊柜的一个高度和深度呢，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吊柜的这个深度呢，一般都是要根据咱们这个使用者的身高还有这个地柜的深度来进行决定。一般来讲，这个吊柜的深度在这个30到45厘米之间，一般来讲不要超出这个范围是最为合适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洗菜跟切菜的这个区域啊，稍微就要可以高一点，因为您在洗菜跟切菜的时候，人是站得比较直的，而且呢也没有锅具。但是呢，在您炒菜的这个地方呢，就一定要记得稍微把这个灶台稍微做得要低一些，因为您在炒菜的时候锅会放在上面，这个会增加一定的高度，如果您放得过高的话，您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够不着。所以呢，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尽量根据自己的身高来进行这个装修的这个选择。另外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一些比如说亚克力的台面呢，或者是不锈钢的台面，这样的台面它既密封性好又便于打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这个厨房应当如何来进行改造，或者是应当如何来进行设计，这样才能更加的好利用空间。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合理和便利。我们不能为了这个省空间就让它变得非常的不方便，因为你想每天我们都要做至少2顿饭是吧，午饭跟晚饭，如果早上来不及的话我们早上买着吃。但是你每天都要至少进行2顿饭操作的地方，如果这个为了省空间而把它变得很不合理的话，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合理性是第一位的。如何来划分呢？首先根据厨房的这个使用频率呢，我们把它划分为3个区域。第一呢是烹饪区，第二呢是准备区，第三呢是清洗区。这个烹饪区呢，我们一般都放一些铲子、汤勺或者是滤勺，还有一些煮奶锅，还有一些中式的炒菜锅，还有蒸锅、平底锅、砂锅等等啊。在这个操作台附近呢，我们一般放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液体的调料，或者是一些保存的食品，或者是一些小型工具，比如熟食的案板，或者是这个擀面杖，或者是锯齿刀，或者是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盒子啊，或者是剪刀，或者是保鲜盒、香料盒等等等等。而在清洗区呢，我们就放一些比如说计量的容器，还有一些清洗的必需品，比如说这个洗涤剂之类的东西啊，还要放一些比如说砧板、刀，还有这个起开器，还有一些旧的牙刷，还有钢丝球、搅拌器等等等等。我们都按照它的这个功能跟区域把东西给划分好，给放好，这样在您使用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而且呢这样也可以更加有效地节省您的空间。所以说咱们中国人的厨房设计啊，一定要注重一点，就是这个水池尽量靠近这个窗户。另外咱们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选择一定要是大功率的，因为咱们中式的烹饪油烟都很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要考虑这个厨房的操作性的便利，不能为了省空间就把我们的东西摆得很杂乱，一定要根据这个使用的便利性来进行各个物品和区域的划分。最后的一点呢，也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厨房的预留空间，就是厨房我们再小也至少要预留2个人容身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您才可能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炒菜，一个人切菜，或者一个人准备，一个人在那儿炒，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大概是多少呢？至少需要有1.2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才可以容下2个人同时站立。好，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介绍啊，可以为各位在这个厨房的这个设计上，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的厨房的设计上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可以跟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悦生活来发送信息。当然看到您的信息之后，李恩会在节目当中来为您解答这部分您的疑惑。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见。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